师，诸位同学，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04面，404面倒数第二行，无边广佛赞阿弥陀佛偈云：解脱光轮无限际，故佛又号无边光。蒙光处者利有，是故即守平等觉。这个也是坛南法师的寄送啊。坛师此赞远胜于斯啊，中国、日本、韩国这些祖师大德们注解的，坛南法师注得非常之好啊。一即解无边，曰无边即苦，净言曰广也。啊，皆不如坛师的圆妙。坛师以解脱广住无边广，解脱者涅槃三德之一啊，涅槃的三德化身般若解脱啊，这就是自信的三德啊，解脱就是大自在啊。那佛名之为轮，解脱光轮，他用轮，轮的意思用得好，轮是圆聚之意啊，圆满具足，表解脱之德啊，这叫圆满具足。无限际，利一切局限于其头。啊，所有一切的局限都打破了，也没有一法了能跟他相同啊，显示他无比的超胜啊，利有利有无二边之故。利一切边，从容中道，边中居利，究竟解脱，是无边意也。一阶论著中，毕竟平等意业也。这个注解的意思都非常好啊，也给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啊，提供一些启示啊。解脱，这是自在。我们为什么不能解脱？就是 妄想分别之主，大乘经教里佛常常告诉我们，果然真的放下了对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你在六道轮回里面就解脱了。为什么呢？执着是轮回的因，执着放下了，轮回的果报就不见了，再也找不到轮回了，所以轮回不是真的，是六道不是真的。六道是一场梦啊，噩梦啊！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都说得好：“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梦里是迷啊，迷就有情啊，是迷情。情执就执着啊，这个东西要放下。他为什么放不下？不知道这是个梦啊，在梦境里面以为梦境是真实啊，所以做梦也造业。如果知道是在做梦，梦不是真的，他在梦中就自在了，他就没有局限了，不是，他知道是假的啊，梦中可以随顺一切境界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通通可以自在随顺啊，假的嘛，不是真的嘛啊，不再执着分别了啊。可是做梦的时候谁知道自己正在做梦？知道自己正在做梦的人就好像人开悟了啊，明白了，虽然没醒过来，在梦中都自在了啊。实际上我们人生的状况呢，就像做梦一样，千万别当真啊，当真就错了啊。那么六道这个梦醒了，还在梦境当中。由此可知，六道是梦中之梦。你看陷得多深啊！六道这个梦醒了，是什么境界呢？四圣法界出现了，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四圣法界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四圣法界是怎么来的呢？妄想分别造成的。如果我们能把分别断掉了，四圣法界下面声闻缘觉没有了啊，能够把起心动念放下了，这就是无明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没有了。十法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那醒过来是什么样子呢？醒过来叫一真法界，真的了，不是假的了 啊，真假前面说过，假是无常，刹那变异，真是永恒不变，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这个境界出现，这个境界有很长一段时间。啊，你才能把无始无明习气彻底断掉。啊，大经上告诉我们，这个时间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啊，没有任何方法能帮助他断，啊，让他堕到更快一点都不可能。它是自然的，啊，自自然然，时间久了就没有了。啊，在这个境界里面，自然感应诸佛菩萨妙觉位，啊，他们到暴徒来现报身，来教化了这些法身菩萨。啊，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纯粹是真谛。啊，确确实实，像我们这个世间所谓最高的学府，啊，研究院的博士班。如来跟诸菩萨亲证的境界，我们晓得三量当中它只有限量，没有比量跟非量。这叫大圆满。啊，自性里面的法身、般若、解脱都圆满现前，啊，所以说是圆满具足啊，啊，三德密藏，无论是法身、般若。解脱的作用都离一切局限了，啊，其同是化身菩萨不能跟他相比的，啊，离有无，有无是二边，也就是佛法常说的边界，我通常随顺世俗，大家容易体会，啊，我把它讲成对立，又不是对立了。啊，有无两边要是通通离了，对立就没有了。 这是达到最高的境界了。啊，可是初学，从哪里下手呢？从无我无人。啊，因为它不是真的，有无是个错误概念。啊，是属于一个抽象概念。我们看般若经，般若经的总结，一切法无所有，有无所有，无也无所有，两边都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个境界是离有无二边的。诸法实相啊，就现前了。我们今天用科学家的话来讲，宇宙之间基本的三个现象啊，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啊，现代的科学家真的很了不起。他看到了。啊，他说是从意念生的。啊，就是我们讲起心动念，物质现象是从起心动念生的，意念是物质的基础。啊，早些的科学家认为物质跟能量可以互相转变的。那么换句话说，能量是物质的基础，物质可以变成能量，能量也可以变成物质。啊，现在讲的更明白了，能量怎么会变成物质？这当中啊，有意念。没有意念，能量不会变成物质；没有意念，物质也不会变成能量。啊，所以宇宙之间只有这么三个东西。啊，物质，啊，科学名词叫信息，啊，就是信念，啊，他的注解讲得很清楚，啊，叫信念，能量就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在大乘佛法里，阿赖耶的三细相，能量是阿赖耶的业相。信息是阿赖耶的转向，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你讲三样东西啊，物质现象，信息是精神现象，能量是自然现象。嗯，三样东西，三样东西都不是真的。啊，佛法里面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能量也是了不可得。啊，这些东西本质是什么？到底从哪来的呢？ 现在科学家还没结论，佛法有啊，佛法说他从哪，他们从哪来的？从自信来的。自信没有现象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佛法修学终极的目标是要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呢，那就叫成佛了。我们的学习就毕业了，啊，怎么见性呢？把我们现在不能见性的障碍放下，就见性了。障碍一般成烦恼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这三大类的烦恼放下了，你就见性了。啊，所以科学家不会见性。为什么呢？他这三样东西放不下，他要放下，他就成佛了。啊，科学跟哲学最后的问题就解决了。啊，佛法用什么方法进行？就是放下。啊，所以放下执着，你就是阿罗汉，放下分别，你就是菩萨，放下起心动念啊，就是妄想，你就成佛了，你就见性了。六道里面这么复杂，观音观上讲的出生无尽的，为什么会这个现象？分别执着造成的，离开分别执着，清净心就现前。没有圆满的求福，因为你还有起心动念。啊，你在哪里呢？你在设法界里面，佛跟菩萨这两个界位，你在这里。啊，把无明破了，也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了，设法界没有了。啊，设法界里面，菩萨法界、佛法界没了。显现出来的是一真法界，是十宝庄严土。这个事情只有《大乘经》里面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了。又无二边都不能执着。有是什么呢？有是相分。这现象啊。无是什么呢？无是体，现体。啊，因为体就是自性的性体。它不是现象啊，三种现象都不是，所以称它无。它能现象， 啊，所以这个无不是空无，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他因为没有这三种现象，我们的六根缘不到他。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物质现象可以缘到，啊，物质现象我们这个五根起作用能缘得到，啊，精神现象呢，这个五根缘不到，第六意识缘到，第六识第七识可以缘到。自然现象六根都缘不到啊，连这个第六识第七识都缘不到啊，就是阿赖耶的业相，能变的根啊，自信能生能现，阿赖耶能变啊，科学称它为能量啊，能量的本质是自信，佛法讲自信啊，科学现在没有解释这是佛家讲的高等科学啊，能见得到啊，就是能体会得到啊，放下起心动念你就见到了啊，你就能感觉到了，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真的啊，因为它能生万法，整个宇宙是从它那里生出来的啊，宗教里面讲造物主啊，佛家讲自信的发生的啊，真如啊，本性啊，名词很多，都说的一桩事情，一桩事情说了几十个名词，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学的技巧，善巧方便，为什么？叫你别执着，不管怎么说，你就先你知道，就说这桩事情，你别执着啊！明白了，怎么说都对啊；不明白，怎么说都不对啊！真正的自己啊，啊，大乘佛法，你也要晓得，它真可贵呀、啊，真了不起啊！让我们回归自信，让我们把自己找到啊！众生可怜了，迷失自信，迷失了自己啊！你把烦恼习气当作自己啊，真正的自己有都不认识啊，从来就没去理会他，你说可不可怜啊？相，凡所有相，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都是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三种现象都是假的，你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如果有它真有现象，你说它有，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啊，它是因缘所生法啊，立有物质二边呢，就立一切边，一切都别执着，这就立了啊。为什么呢？相 不爱信，一点妨碍都没有。啊，就像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电视屏幕，啊，电视的屏幕是体，是性，啊，就是自性。里面所显的像呢，就是相分。啊，它能现，能现象，啊，能生能现。所生这些现象产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时期作用，就是分别执着。要不分别不执着，这个相叫一真，为什么？它不起变化。这个相你看不到它的生命，啊，它有生灭，也不生灭，生灭跟不生灭同时。啊，生灭是什么？三种烦恼断尽的这个现象现前生了，其实它没生，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因为你有烦恼，你见不到它，是这么个意思。啊，烦恼断了之后见到。啊，这个真相现前了。那，会不会灭呢？不会灭。为什么不会灭？你真的妙觉位了，你回归常寂光了，那这个相不就没有了吗？对。理上讲是没有，事上讲它有。为什么有呢？这里面的法身菩萨有感。正得究竟妙觉位的时候，他一定还有印。啊，就好比是你的学校博士班毕业了，毕业之后又把你请回来当教授，哎，还在这个学校，其实你不是学生的，你是老师的地位。啊，从原教初住到等觉菩萨是学生。他不是老师，啊，他不能自由进出，啊，妙学位的学，博士学位拿到毕业了，请你回来当教授，嗯，他又来了，啊，就请你回来，这一些法身菩萨有感呢，他有应呢，他自然有来，所以他就永远看不到灭的这个现象。不生不灭了，真的。嗯，这个里头得大自在啊。啊，这里面的菩萨就是学生，从初住到等觉的学生，啊，他们也有能力。因遍法界虚空界，诸佛刹土里面十法界众生啊，十法界众生有感，他们会去因啊。啊，那我们想想，常寂光里面诸佛如来因不因呢？我想想，他们可能不来，他们只教研究所，这小学、中学他不教。啊，哪些人教呢？啊，51位法身菩萨他们教。啊，他们应化在十法界。啊，这个十法界里面佛法界。菩萨法界、声闻缘觉，下面是六道。啊，哪个法界里他都有。 十法界是大分的，要细分就很多了，显示出佛家的大慈大悲，也就是自信的慈悲。佛是门中不舍一人，你说能够帮助十法界众生那个人多少啊？数不尽啊！一切诸佛刹土都有十宝庄严土，都有51个阶级的法身大士啊，法身大士就是真佛，不是假佛，他们都有能力，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以什么法教化众生就说什么法啊！无论是现身是说法，他可没起心动念，这个厉害啊！啊，不起心动念说出来的什么，那是自然现象，它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物质现象，它是自然现象。啊，就像我们在这个经里头现在学的这一段啊，法藏比丘在因地上发的48愿，成佛的时候他愿愿都兑现了，在哪里兑现？在应化当中兑现，这应化是自然的，绝对没有起心动念啊，没有去先想一想要怎么设计一下，没有，全是自然。真不可思议啊！这种真相，这是宇宙的秘密啊！啊，只有如来跟这些化身，他才能把秘密揭穿呢。啊，我们会看经也不看，看出苗头出来呀、啊。那不会看，你那时候这苗头没看出来呀、啊。啊，那我们怎么会得受用？啊？这个苗头看出来之后，你对佛菩萨，你对大乘会升起强烈的信心，这个东西好啊，世间找不到，天上也找不到，说法界里头四圣法界也找不到，非去不可啊，最近的那条路啊，你想能够入这个境界，最近的路无过于念佛。所以净业三福第三条，身心因果，那个因果不是普通因果，普通因果我们人都知道，啊，叫菩萨身心因果，这因果不是简单的因果啊！什么因果呢？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念佛成佛比什么都快呀！啊，你要问什么道理？因为你本来是佛，现在又念佛，你看这个路多近。完全相应啊，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个相应不是跟阿弥陀佛相应，不是跟诸佛如来相应，是跟自己本性佛相应，你本来是佛，他跟这个相应啊，所以人的一生在世，什么最幸福啊？什么是最高的享受啊？方东伟先生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一点都不假了。 啊，而我们的本性佛确确实实道道地地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是个代表，他是个象征。啊，所以你成佛了，你成什么佛？你成了阿弥陀佛。回归自信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的意思就是无量。阿凡作无，弥陀凡作量，佛凡作觉，无量觉啊！十二光佛每一尊都是无量觉啊！这个事情你要不搞清楚，不搞明白，你的信心没法子建立。凭什么建立？啊，信心建立了，愿心就起来了。像前面阿舍王子，肯定是我要成佛，我要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能做得到吗？能。因为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你迷成这个样子。啊，搞清楚、搞明白之后，全心全力。一向专念了啊，在这一生当中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了，其他全放下了，全没有了，得大自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才能落实得了啊，你才不会有妄想，不会有一些牵肠挂肚的这事情，拉萨事情全没有了啊！大事就是念佛，一切时一切处与这个世间一切法又不妨碍，看这妙绝了啊！身体可以应付种种这些事情。啊，心里头一尘不染，只有阿弥陀佛，这叫念佛人啊，这叫相应啊，这就是此地讲的从容中道，边中距离，究竟解脱无边的意思啊，那也就是论著当中毕竟平等意义是心的，心平等的，不起心不动念，心就平等的，起心动念，心不平等，为什么？频率不一样，它不平等啊。这一桩事情现在科学家发现了啊，应该再说半个世纪之前就发现了啊，科学家也听懂整个宇宙弦就像它弦一样波动在整个宇宙啊，近代量子学家这不过是30年的事情啊，发现就是大臣讲的阿赖耶的三细相啊，这个他发现的，讲的也相当清楚 啊，信息跟能量的来源现在还不知道，物质全搞清楚了。啊，物质是怎么来的，怎么回事情，搞清楚了。啊，但是信息跟能量的，它到底是什么，还没搞清楚。啊，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真不容易啊！佛法是科学，高等科学啊！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当年介绍给我，说佛法是哲学，高等哲学。啊，那我们今天可以肯定，佛法是圆满的学问。啊，哲学跟科学领先在前面。事出世间，所有一切学术不出佛法，都在里头。啊，而且样样都是圆满的，样样都是究竟的，样样都是顶尖的。啊，这样的大学问，我们不去学习，你还学什么？这个大学问能解决我们个人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能解决这个问题，能解决宇宙从哪里来，宇宙回归哪里去，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幕后之人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的圣号。顿显第一谛，毕竟平等，万法一如。这八个字好啊，八个字说出宇宙的真相啊！啊，在佛法里面讲，诸法实相，八个字把诸法实相说出来了。诸法实相，毕竟平等，万法。啊，遍法界虚空界，上面到常寂光土，下面到凡圣同居土，毕竟平等，万法一如。啊，把整个宇宙一切万法跟我们的关系，伦理的关系宣布出来了，不仅是一家人的一体，谈思此赞，破邪无边光佛号的深意啊，此真能赞佛。那我们想想，谭鸾法师他能说得出这些话来，他要没有入境界，他说不出。 由此我们就明白了，贪婪法师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人。那不是长吉光诸佛再来的，肯定是弥陀净土十宝图里面的法身大师。为什么呢？要不是这些人，这话说不出来。他怎么懂得这么多？怎么了解这么透彻？啊，这不是普通人呐！再看下面第三尊，无碍光佛。啊，无碍的净心以及这两位大师都说是无障碍。净因是说自在啊，无碍就是自在的意思。我们再看坛南法师的赞啊，坛南法师对十二光都有赞。他是赞的，光云无碍如虚空，故佛又号无碍光，一切有碍蒙光遮，是故顶礼难思议。啊，这首偈子，下面念老有简单的解释。啊，其意为就是大意，说是光如虚空，故无障碍。啊，虚空没障碍。光像虚空一样啊，没障碍啊。那光像虚空一样，注意想想，任何现象里面都有这个佛光，那它无障碍啊。啊，我们这个手指里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它就有障碍了。他有啊，我们这一根眉毛里头有没有？如果没有，他就有障碍了。有，真的，像前面我们读过，一毛一尘里面的微点，他都找到。这个光好啊，你看一切有碍蒙光者，光的运者，这光能帮助我们开悟啊，我们全身全心都沐浴在佛光之中，为什么不开悟？为什么没感觉？释迦牟尼佛讲，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我们自身这个物质有一种抗拒的力量，这抗拒是什么？起心动念分别之处，我们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抗拒了啊，所以整个身心呢，沐浴在佛光当中，不是佛光不照啊，佛光普照啊，佛光遍照啊， 我们不在例外，世间没有一法是例外的，全都照料。啊，实实在在讲，过在自己。为什么要执着？为什么要分别？为什么要起心动念？啊，为什么不肯放下？啊，就光如虚空这个意思深呐，没障碍啊，本体常寂，妙用无穷，自在无碍，光明遍照。这几句话形容的好啊。佛光从哪里来的？从本体来的。本体是自信。还原观上说的，自信清净圆明体。那就是本体啊。自信清净圆明体是自己啊，不是别人啊。还原观上起行一体，起而用啊，从一体起二用，二用一个正报，正报是自己，一报是宇宙。啊，宇宙里面三罗万象都是我们依存的环境，有人死环境，有精神的环境，有物质的环境啊，全是依报啊，正报是自己啊。啊，所以今天在此地讲本体常寂啊，主要是讲我自己。啊，慧能大师见心之后说的五句话，就是讲的本体。啊，第一句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我们的真心，我们的本性是清净。有没有染污？没有。现在有没有染污？没有。从来不会被染污。啊，我们现在迷了他，不认识他。啊，第二句他说：“本不生灭，不生不灭。”这是真的，有生有灭是假的。我们这个身体有生有灭，假的。我们的念头有生有灭，前念灭了，后念生了，假的。啊，身是假的，心是假的，念头嘛是也假的。哎，这假的里面有个不生不灭，你不知道。啊，不生不灭它是体，这生灭的是现象，相是幻象，体是真体。 啊，大乘没有别的，大乘叫我们把自己的真体找回来，真我找回来。假我可以替我办事，真我做主宰、主人，假我是仆人，啊，是替我服务的，就很听话了。现在怎么样？现在颠倒了，把假我当作主人，真我呢？真我不知道在哪里。啊，就在面前，完全不认识。造孽受报啊，这冤不冤枉啊？啊，佛对我们最大的恩德，就是为我们讲经教学啊，最大的恩德了。如果不是他让人家讲经教学，我们怎么会知道？啊，要让我们自己发现这个事实真相，不晓得到哪一节去了。啊，我们感谢佛陀，恭敬佛陀，礼拜佛陀，为什么？真恩的太大了，永远报不尽的。佛陀不需要我们恭敬，佛陀就希望我们把这些道理搞清楚、搞明白，真干、真放下。欢迎你赶快成佛，回归自性的。啊，本体虽然是。长期这妙用无穷啊，那这就是还原观上讲的三种周边妙用无穷。第一个周边法界，这讲信息，周边法界念头才动，周边法界。第二个出生无尽啊，信息一出去，整个世界都影响到。啊，整个宇宙在讲世界不行啊。啊，在佛法讲的是变法界、虚空界都产生变化。这些变化有形的，有无形。啊，大多数的变化是微不足道，我们没在意。啊，但是八地菩萨以上啊，他们在意啊，他们了解事实真相啊。那极其微细的一个念头，他知道你无量劫之后啊，这个念头会产生什么果报。啊，我们凡夫不知道。啊，自在无碍。啊，真正的大自在啊。无碍到什么程度呢？能入微尘里面的世界。啊，小而无内。大而无外啊，你多能其如啊，这个不可思议啊！像前面我们读过的普贤菩萨能入微尘世界，微尘里面有世界， 那个世界里头还有微尘，微尘里头还有世界，重重无尽，普贤菩萨有能力切入。啊，这个境界科学家没发现，没听说他们讲过。啊，真的是微妙不可思议。啊，光明遍照，一切有爱，有爱是有情，就是我们呐。啊，光明遍照一切有情的，借蒙光义。啊，都得到光的好处。啊，佛光遍照啊，加持我们呐。啊，有人得的多，有人得的少，但是光是平等。平等普照，个人所得不一样。啊，这是什么原因呢？个人用心不一样。啊，如何才能受益呢？啊，印祖说得好，沉浸受益。你有几分沉浸？一分沉浸得一分的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的利益，百分沉浸你得百分利益，万分沉浸你得万分利益，一切众生各个所得的不同啊。那么得利益最多的是谁啊？化身菩萨啊，十报图里面的化身菩萨啊，佛只要放光照他，他就大彻大悟了啊，就帮助他了，断那个无始无明的习气啊。啊，第二等的是四圣法界的佛菩萨，第三等级的是圆觉声闻，啊，第四个等级的是诸天，第五个等级的人间，就往下去了。为什么烦恼重啊？沉浸少啊？啊，所以我们要想多得利益，没有别的，放下烦恼习气，沉浸心升起来了。你看这个词面，字字句句无量意啊，妙不可言呐！啊，一字一句，讲一年也讲不完了。这个法喜法乐，你真的能享受到，这是天上人间第一等的享受啊。方老师所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相信他得到，他要不得到，他这句话说不出来。他告诉我，从在峨眉山养病之后，从来没有离开一天佛经啊，读经都上瘾， 那一天不读经不行啊，一天什么事情不干可以，一天不能不读经。法喜充满了，啊，真的是长生欢喜现的。现在世间所称为学人，那中国过去所谓士大夫阶级，就是现在讲的学人，真正做学问的人，啊，一生有志求学问的人。一生的愿望，就希望遇到一个知音呢，一个真懂得的人。可以把自己所学啊传授给他了，一代一代接下去。啊，代代相传了，传法的弟子啊，中国古人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后不是说你子孙多，子孙里头有没有能够传道的人，这个人重要。啊，真有一个诸佛菩萨的大道，圣贤大道可以传下去。如果没有，这就断绝了。发现这样一个人，如何至宝啊？真欢喜。啊，那么现在有没有呢？肯定有。啊，所以佛法不会灭亡，有人承传下去。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至于灭亡，还是有人会承传下去。真干的人。啊，这种人具备的条件就六个字：老实、听话、正当。啊，佛在经典里怎么说的，你就依教奉行。你能够理解，你能够正干。正干是享受啊，正干是快乐啊，那自己契入境界。啊，确确实实，道道地地，人间最快的落实。啊，方先生说的一点都不过分，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谁知道呢？只有契入境界的人，他知道。别人看不出来啊！你达不到他境界，你不晓得他落在哪里啊！戒蒙广义啊，变法界、虚空界，一粒尘沙，一株小草，一片树叶。刚才我说，我们身上每一个细胞 啊，每一根汗毛皆蒙光影，所以难思议。啊，坦然法师能说得出来，说得这么微妙，啊，念老的境界也相当高，他看出来了。啊，历代注释的注解里头，坦然法师注的最好。啊，每一尊佛他都用四句偈来赞叹，赞绝了。我们再看下面一尊无等光佛，兼唐宋矣。啊，无等光，位移康生凯的本子翻作无对光佛。啊，对是对等，对跟等意思是一样的。净言曰：他光不敌，名无对光。啊，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啊，也是比对。景心曰：非诸菩萨所及，故无对。啊，佛光。四十一位发生大事比不上。啊，这个诸菩萨是四十一位发生大事。再看坛师赞曰：清净光明无有对，故佛又号无对光。啊，这个地方赞叹呢是两句。无对与无等一同，啊，意思完全相同。无有等对也，即是绝对。我们今天讲的绝对，啊，它不是相对的，绝对的。首论严经曰：我真文殊，无实文殊，此显无等无对绝代之意。若是文殊，则二文殊便有对待了。啊，这是楞严会上的一个掌故。文殊菩萨对释迦牟尼佛讲：我真文殊，无实文殊，别人称我做文殊不是真的，我是真的。别人称的是这是假名，啊，离开相对呀，绝对就现出来了。啊，若是文殊，那就变成二文殊了。他再叫个文殊，那就三文殊了。这个里头，哲学的味道很浓。啊，要起心体会。立名自相啊，大乘起心论里面 告诉我们，读经听教啊，一定要知道啊，听讲经，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愿相，你就恍然大悟了啊！看经呢，立文字相，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啊，立文字相，立名字相，名词属于家的啊。文殊在此的意思就是，文殊是个名字，你要立文字相，你才认识我真文殊。那是个假名啊！立心原相，你不能去想它。你一想，落在第六意识了。第六意识妄心，见不到事实真相，决定不能用第六意识啊！所以佛法没有讲研究，研究是什么呢？研究用第六意识啊，你在那里细细的分别，细细在那里执着，那他用这个心呢啊，佛法叫你立心意识，立心不落印象，心是阿赖耶，立意不知足啊，心一时嘛，立时呢不分别，你看不分别，不知足，不落印象，这样读经听教会得定，会开悟啊。那现在人全用心一时来听经啊，来读诵啊，那你得到什么？得到一些佛学常识文字的皮毛，里面东西你得不到，你看不到啊啊！这个是佛法跟世法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些年年岁大了，我很怀念剑桥大学的麦达维教授他要求四岁然没成，我没答应，但是知遇之恩永恒不忘啊！啊，他到汤池住了四天，认真的考察。啊，我们在汤池办学，回国从香港经过，给我谈了六个小时。非常希望我到伦敦去办一个书院，名称他都想好了，叫大乘佛学啊。这个书院呢是设于剑桥大学的啊，英国的学制是书院制啊，像牛津剑桥我估计大概都有50多个啊，剑桥在全世界排名第三的不容易 啊，我没答应啊，办书院这个事情我是要干 现在蔡礼旭他们在干，我给他起了个名字，马来西亚汉学院。英文翻译的名字是首相。决定的。首相签名。就表示对这个学院支持。我们非常感激。这个里面培养儒释道的师资。所以实际上是个师资的培训班。学习期间是十年。遵守中国古人的方法，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十年专攻一部。一门深入啊。十年之后，这些老师肯定会变成世界上第一流的汉学家。这世界许多大学有汉学的，一定聘请他们去做指导教授。伦敦我为什么没去呢？因为剑桥大学的制度框架加给我们的学院，我们的学院就没法子教了。这是我详细跟麦大伟教授讲解。感谢他的好意，为什么不能去？中国几千年教学，他有一套老办法，这一套老办法非常好。我们希望把这个方法传下去。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个方法我们得做实验。实验成功之后，对全世界的教学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在澳洲，洛克文先生做总理的时候，我跟他谈过这问题。他非常希望我在此地办一个学校做实验。试验成功之后，政府认同了，他就会在这个地区推广，这好事情。所以我们在此地想做一个实验，办一个什么一条龙的学校，先办小学，或者从幼稚园办起。不招生。只招幼稚园的学生，幼稚园小班、中班、大班都可以都招。上小学一年级都不招生，幼稚园大班学生上一年级，上二年级、三年级，年年就招幼稚园的学生，让他们一年延伸，升到大学，升到研究所，当中决定不招插班生。插班生教的跟我们不一样的。这个实验成功很有趣味啊。证明中国古圣先贤教学方法优越。 比现在科学方法好啊。那他的修学他会得定啊，得三昧耶，他会开悟啊。啊，开悟之后一门通了，一切都通了，事出世间法没有例外的。啊，我们的基础，对老师要求的基础，是稳稳当当的扎三个根。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必须要做到的，认真的去学习。啊，这是大圣大贤诸佛菩萨的根基。啊，然后在大乘经里选择一门专攻，十年就专攻一样。啊，步步成就啊。我这一生过去有三次的缘都不足，缘不足没搞成啊，这一次在马来西亚是第四次同学们啊，也就是这些老师十年的学习，十年之后我还在不在这个世间不知道了啊！但是我肯定他们会成就，他们将来成就会在我之上啊！所以我希望这批老师断恶修善，改邪归正，积功累德，报祖宗之恩啊，报佛菩萨之恩啊！啊，真正发愿，做出牺牲奉献，啊，绝不求名闻利养。真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为续佛慧命，普度众生啊，这是我对老师们的希望。啊，我们今天读十二光佛，感触很深啊！啊，这是阿弥陀佛为我们现身说法，为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要发愿想无等光佛啊，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在这一门上就是无等无对也啊，这一门通了，样样都通了。 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为什么？前面读过，毕竟平等，万法一如。你要对这两句话的真正懂得，你就恍然大悟了。哎，一样通了，一切都通了，就怕你不通。只要一通，肯定一切都通。啊，事出世间法全通了。这八个字妙绝了，真正把诸法实相啊，简简单单一句话说出来。我们再看下面第五尊佛，智慧光佛，经云曰：“于法善照，名智慧光。”经先曰：“光从佛无碍善根兴起，佛除众生呢无明垢性，要智慧。祖师住的都好啊，于法善照，关键就是那个善字。”啊，这是智慧光。那个善，就是中国古大德所说的人心本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啊，是究竟美好，找不到丝毫缺陷的，这称为善啊。佛们说善哉善哉，太好了太好了啊。中国古人说本性本善啊，所以三字经把这个作为开头，人之初性本善，于法善照啊，智慧呀。那光是从佛无碍善根心升起，这个光里头充满了究竟圆满的善意，充满了光明，充满了慈悲啊，充满了怜悯。啊，我们这些年常讲四个字啊，提醒同学，我们要做到沉静清和啊，真诚清净，谦虚和睦啊，才能帮助这个世界恢复安定，帮助这个地球恢复健康。地球生病了，病得很严重啊。啊，又谈思赞云：“佛光能破无明暗，故佛又号智慧光。”那后两者均以破除无明而名智慧。啊，无明是什么？贪嗔痴里面的痴啊，无明就痴愚痴啊， 智慧能帮助他破除无明，帮助他觉悟啊。智慧从哪来的？这个一定要知道。我们多读经典，能不能开智慧？该说是不能。释迦牟尼佛聪明好学，19岁离开家庭，他的家族是帝王、国王，离开这种忧郁的贵族生活，出去做苦行僧，19岁，参学12年。到30岁，印度所有的宗教学派这些长老大德他都见过了，都跟他们学习过了，而且古印度宗教跟学派都非常重视禅定的修学。佛经上讲的四禅八定不是佛教的，古婆罗门教他们传下来的释迦牟尼佛当然非常认真学习四禅八定得到了，禅定能突破六道里面的时空维次空间维次突破了，所以整个六道上到无色界飞翔飞翔天，下面到阿鼻地狱。他都看清楚了，他看到了，他听到了，他接触到了那么要问，这六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从哪里来的？六道以外还有没有世界了？这个问题，在当时宗教跟学术界都不能解答。释迦牟尼佛放弃参学了。在恒河旁边毗婆罗树下入定，入更深的禅定。四禅八定这个定功是8个等级了，他入更深层次开悟了从禅定当中开悟的，那是真的智慧这一年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79岁圆寂，教学49年所以经里面常讲释迦牟尼佛在世一生当中讲经300余回，说法49年。300余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班班教学300多次 班班教学规模有大小不等，时间有长短不一样啊，有一些大单元的两三年五六年有，有一些短的两三天的一个星期的啊，办这种办非常活泼啊，你想学什么他就教你什么。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的行医，他老人家是教育，他不是宗教。啊，佛菩萨阿罗汉是学位的名称。啊，就像现在学校博士硕士学士。啊，佛是博士，最高的学位。菩萨是第二个学位，硕士。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学士。什么条件拿到呢？啊，它不是你学的东西多少，与这个不相干。你放下多少？他的学位是这么拿到的啊！你看经论上常讲啊，断见思烦恼，就是见思烦恼放下了，证阿罗汉果啊，学士学位拿到了，尘沙烦恼放下了，尘沙分别，尘沙是比喻，分别就像尘沙那么多。通通放下了，不分别了。为什么不分别呢？前面讲了，万法一如。你分别什么？毕竟平等，万法一如，你还有分别的吗？菩萨了，第二个修为拿到了。啊，最后无明烦恼断了。放下了，不起心不动念，佛陀拿到了。你看他的学位拿到，不是你念多少东西，你写多少论文的，你都不相干呐。啊，慧能大师在五祖会下，一切放下了，他拿的是什么学位啊？是佛陀，他不是菩萨学位。啊，在大乘里面讲，他所证得的这个地位，原教初住以上。啊，究竟是哪个位置，我们不知道。啊，是在初住菩萨以上。啊，那么他在哪里住啊？住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他不在十法界。他们不认识字，他没念过书，所以与这个读书不读书不相干了，与你放下关系大了。成佛做主是需要放下，不是说你念东西多，不需要。啊，讲经教学真放下了。证到这个果位了，这个经书摆在面前就能讲，讲得头头是道。为什么呢？字字句句无量义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智慧之光啊，放出来能破愚痴。故佛又号智慧光啊，破除无明，这是智慧。彼佛智光，这个彼佛是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大智慧光，能荡出我等无明行垢。会于我等真实之力。是故弥陀称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我们中国人常讲氛围气氛，外国人讲磁场。佛法里面讲光明是一桩事情啊，这个光明里面充满了智慧，进入这个磁场，你的烦恼业障自然就消除了，就放下了啊，那我们今天知道啊，佛光普照啊，佛的十二种光都照到我们了啊。我刚才讲了，我们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啊。再往小处讲啊，细胞是原子组成的，原子是电子核子组成的啊。这些电子是夸克组成的，那科学家分析的吗？啊，最后变成现在的是量子学，他说是量子，量子是小光子，大概不能再分了。每一个小光子都充满了十二种光。这十二是代表，实际上无量光啊！为什么我们不开悟？啊，阿弥陀佛，圆满智慧光，天天找我们，从来没休息。我们为什么不开悟？记住世尊《华严经》上一句话：“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不是佛光不照我们，不是佛不慈悲，佛慈悲到极了，你自己有障碍，你自己为什么不放下？执着这些假东西，这些假东西对你伤害，不但伤害你的一生，伤害你生生世世。为什么不肯放下？愚痴啊！啊，是什么叫根性大利呀？听到之后马上放下，这根性大利。啊，慧能大师没有别的能耐，就是肯放下。他来表法，他来做个榜样给我们看，原来成佛是这么成法。你大乘经论天天讲啊，我们就是没有体会到，不肯真干。那一天还是斤斤计较，斤斤计较，妄想分别执着全都具足。所以这佛光遍照，你感受不到，真照到你了，你没有感受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